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嘅第三節。 Freddy 頭先呢就講到Star Destroyer 啦，那隻好大嘅星戰嗰隻母艦啦。當初出嚟嘅時候呢，我嘅感覺呢係好似大和號啊，即係日本嘅最大嗰隻戰艦啊，當年但係都最後俾美軍擊沉咗啦。咁但係嗰隻大和號呢俾我嗰種感覺，其實之後銀河鐵路999呢都有出過嗰隻戰艦，但係識飛㗎啦。其實嗰種感覺係俾我好強烈嘅。同埋我記得當年George Lucas 呢有個即係 making of 個 Star Wars 呢有影嗰隻母艦呢係點樣拍嘅。咁佢呢就做咗個 model， 個 model 呢就係、是、差唔多我諗有12尺長，咁就將佢反轉咗、然後呢就將個攝影機呢就喺個底嗰度咁樣拍返轉頭，就調返轉播返出嚟，咁咪好似你喺上面咁樣 飛過 飛過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當時佢哋係即係 real model 嚟㗎，即係真實嘅 model， 唔係 CG 嚟㗎，係、好犀利。好，我哋跟住來一張圖片同埋好啦。 好啦，但係呢咁靚嘅一隻 Star Destroyer 去到前傳嘅時候呢，即係佢嘅前身呢就變咗咁嘅樣。即係其實呢如果從設計角度呢，其實我覺得呢隻極度失敗。 嗯。 因為首先第一，之前講過話用好簡單好 simple 嘅 geometry 嚟到俾人個感覺嗰種好大隻好巨大嗰、那個手法呢完全係失敗冇咗啦，喺 冇咗個 scale 係呀、 第二呢就係、又唔知點解中間要揸揸腰啦，揸揸腰係要嚟做乜呢，咁然之後側跟最後咁趌出嚟尖咗嗰兩個又唔係翼又唔係都唔知要嚟做乜嘅嘢，咁即係成件嘢呢開始呢係功能上是不 make sense， 而純粹是為了個外形來到做，而個外形亦都不見佢好討好，咁所以我其實覺得幾失敗嘅呢件嘢個設計。 我諗個 point 係你要飛船嘛，咁你要似返有對翼先識飛嘅，但係就即係冇諗到喺外太空根本就唔需要呢啲嘢都可以飛得起。 其實我覺得去到前傳嗰三集嘅時候，唔知嗰個product design 同埋個 industrial design director 係搞乜鬼啦、總之呢佢嗰、那個好似個拿捏嗰個點好似唔知攞錯咗定點樣，佢係全部嗰啲設計都唔冇，反而冇30年前嗰啲設計嗰種震撼力咁犀利。 係 好，下一張呢、這個呢其實係個 rebel 嗰啲叛軍嘅其中一隻戰艦嚟嘅，即係去打嗰、那個Death Star 嘅其中一隻戰艦嚟、你睇得到呢佢都有好多 curve， 好多 curve 嘅感覺、但係第一時間呢就俾你感覺呢隻戰艦係好 alien 嘅， 係 即係好唔似你擺返自己係70年代先、你見慣 Tomcat 啊，見慣 Chieftain 嗰啲坦克啊，見慣啲突然間有一隻咁樣滑捋捋好多 curve 嘅嘢呢，你個感覺就好似好 alien 嘅個感覺係。咁、事實上呢種好 alien 嘅感覺呢亦都 inspire 咗後來啊咩超時空要塞裏面嗰啲外星人啊、巨人嗰啲太空船啦、亦都 inspire 咗高達裏面嗰啲渣古嗰種199嗰啲 aesthetics 啦、亦都 inspire 咗嗰啲渣古自護國嗰啲戰艦啦、其實變咗呢種好 curvy 好多 curve 嘅呢種好 organic 嘅感覺呢，就反而係變咗好 alien 嘅代表咁樣。下一張唔該。這個呢又是應該第一次出場，應該是在星球大戰的第三集好像。好像是 應該是。 咁呢就應該是那隻隻個頭好像隻魚咁個太空人個星球人啦。咁其實亦都有少少 subversive 嘅元素，就係佢唔係話淨係好似支槍咁啦，而係佢係有少少反轉咗嚟到行。我自己就唔係話特別鍾意個形狀，但係即係可以睇得到嗰陣時做設計呢佢係純粹係想突破一啲我哋 平常習慣咗嘅界限啦，譬如地心吸力啊，乜嘢叫 symmetry 啊，咩叫前咩叫後啊，咁樣樣。 嗯，好，啊呢、這個經典啦，呢、這個就係、 是、呢、啊這個 X-wing fighter， 呢個 X-wing fighter 就點解嗰隻 X-wing 嘅 X-wing 可以會喐嘅咧？咁亦都頭先睇到個引子就係、是、個 F-14 Tomcat 啦。咁但係佢嘅喐就係上下咁喐，擘開咗變咗一個 X 型啦。咁而你亦都睇得到嗰、那個飛機個機艙咧，其實都係比較扁平啦。In fact， 你因為佢好溜好瘦，個嘴好長，咁你如果幻想你將個比例拉返橫嘅話呢，其實係好似頭先嗰架林布堅尼嘅，佢都係一個擋風玻璃，然之後有個比較平嘅車頭冚咁樣嘅。咁而後面又有四台 engine 啦，佢會俾你感受到嘩好有馬力，好有 power 嘅，將個 engine express 出嚟啦。話時話呢，頭先想講Star Wars 嘅第一集，即第四集啦，即係30年前嗰個啦，佢一開幕嘅第一幕，即係啲字幕退咗之後，你見到嗰、那個Princess Leia 嗰隻太空船俾個 Star Destroyer 追擊嗰個呢，頭先嗰個 Star Destroyer 呢，其實有三個好巨型嘅藍色嘅噴火嘅 engine， 而嗰、那個被追擊嗰個運輸船呢，有11個細細粒嘅橙色嘅火，即係個感覺你即刻睇到個火力嘅 difference， 係 即係呢個其實係被認為係其中一個十大其中一個最經典嘅開場嘅一幕嚟嘅。其實 你記唔記得呢，喺我唔記得係第幾集啦，即係 Anakin 仲係好細個嘅啫， 應該係前傳嘅第一集啦， 佢哋咪有一場啲乜嘢外星人啦、啊、奧運會咁樣啦、啊、圍住個圈 賽車 咁樣、啊、就係、是、有兩隻好似 X-Wing 嘅 engine 呢，拖住有隻嘢喺後面咁樣，嗰度係好震撼，因為呢如果你留意返個電影呢，佢個聲效啊， 哦係呀係呀， 佢係每一隻 engine 都唔同聲嘅，係好震撼，即係你好多人呢特登係聽返嗰段呢，係重複咁聽。 咁不如睇下一張，又唔知做乜鬼啦，去到前傳即係 X-Wing 嘅前身竟然係變咗咁嘅樣嘅，即係你係咪出曬事呢？你話即係比如呢隻咁嘅嘢變咗好似我都唔知點形容，蜻蜓又唔係蜻蜓咁，唔知做乜咁樣，咁無端端嗰隻翼一開三咁樣嘅，咁一開三會有啲咩好咗呢？咁我又唔係好明白。咁同埋嗰兩個 engine 又好似好唔啱比例咁啦，無端端有兩個大口，然之後後面噴又好細個嘴咁，即係所以成個前傳嘅 product design 都係一個 complete failure 嚟嘅，都係一個即係一個 disaster 嚟嘅。基本上 你如果咁講呢，其實你都係一個 fans， 即係係後傳嘅 fans， 即係早期嗰啲嘅 fans， 即係好睇唔起前傳。 嗱，我可以接受你前傳，即係譬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你嘅後傳，我哋叫後傳啦、你嘅後傳嘅立足點係70年代、你嘅靈感來自70年代嘅林布堅尼啊、Tomcat F-14 啊，或者係坦克啊 ,whatever,whatever。而你要去拍前傳嘅時候，你睇返去30年代、20年代嗰啲老爺車啊，嗰啲 double curve 嘅跑車咁呢、我可以接受， 是 但係人哋20年代嗰啲車係好靚㗎喎，即係點解會搞到咁嘅樣出咗嚟嘅呢？即係呢個好難理解。 呢個睇返呢架呢，有少少似呢個天空之城， 同埋唔係喎，但係天空之城靚過佢喎， 係啊即係佢唔知啲 idea 喺邊度嚟 嘅，即係我就唔明佢一開三呢隻翼有咩作為嘅，真係。下一張唔該。嗱呢隻又係另一隻，我覺得好不知所謂嘅，應該係前傳嘅第三集一開幕打到飛起，喺 Coruscant 上面啊 ,Obi-Wan 同埋佢啊 Anakin 兩個啊咁打嗰幕，咁一人一架啦、但係你細心諗下，喂呢架飛機真係豆韌咁細㗎咗，真係坐咗個人入去之後呢，其實我都唔知佢個 engine 係擠響邊，又亦都唔知佢憑乜嘢飛得起， 最神奇嗰樣嘢就係樣嘢都薄煙煙㗎喎。 其實好似呢架嘢。 唔係，但係呢一架嘢起碼有個 size 㗎嘛，佢兩隻翼有返唔上下大，同埋嗰個中間嗰個波，即係嗰個我哋而家講緊個 TIE Fighter 啦。即係中間嗰個波其實都係好大嚿㗎嘛。但係呢兩隻嘢而家圖片上面呢兩隻 Obi-Wan 同埋 Anakin 呢隻呢，其實成架你見到後面嗰啲好似蜻蜓咁嘅飛機呢，都即係個 product design 都係好唔討好㗎喎。 好，下一張唔該。 嗱呢隻亦都係啦，應該係前傳嘅第二集，就係講 Obi-Wan 去咗個星球，咁然之後呢就發放一個信號佢求救咁。我印象中呢，我喺戲院睇嘅時候呢，我係嘰一聲笑咗出嚟嘅。因為第一就係、是你睇下 Obi-Wan 坐咗落去嘅飛機之後，仲邊度有空間可以擠到任何嘅武器或者點樣樣飛 得？所以佢只 R2 喺出面 啦。同其實 R2 得個頭嘅，有個身我都唔知佢擠向邊。其實成件嘢係唔合理。同埋第二樣嘢咧，最低能咧就係佢喺個星球求救咧，係呢只太空船係有一個好丁個雷達，嗰、那個雷達咧好似只碟，好似只豉油碟咁細嘅啫，竟然可以咧傳到個信號咧翻去。幾百光年以外嘅星球去求救， 睇估唔好博估啊嘛！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去到前傳嘅時候咧，成個 sense of scale 咧都 completely fail， 即係唔知點解所有嘢嗰啲 scale 嗰個拿捏咧都錯曬。 我覺得不過，但係睇翻即係。呢款咁嘅Starfighter 啦，或者之前X-Wing 咧，佢咪有一幕走入去個山窿嗰度，然後見到Obi-Wan 啊，啊唔係 Obi-Wan 啊，見到其他 Jedi 啦，咁咧佢都唔可能係好巨型嘅嗰隻嘢，即係如果你唔會見到個 Starfighter 咁，即係嗰啲大翼嘅飛入去㗎嘛。 但係你冇咗嗰個 presence 嘅時候，你變咗好兒戲囉，變咗好似小朋友喺度玩啲小朋友嗰啲 BB 車咁囉，你明唔明？即係你頭先都話 Testarossa 個囉柚係超大㗎嘛，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即係你要有啲燈位喺度呢先俾人感覺到嗰件嘢係好 substantial。 但係呢個當電單車咁㗎嘛，即係 single seater 咁㗎嘛。 是咪 會唔會 我又感受唔到佢係電單車。睇下一張唔該。嗱呢個係 呢架係啦。 Naboo 嘅 Fighter。Naboo 嘅 Starfighter 係啦，除咗兩個 engine 之外，就係得嗰兩個窿兩碌炮係咁多啦。咁你可以打到啲乜嘢呢真係。即係你其實我想講嘅我唔係去 challenge 佢真正嗰個 science 係乜，因為當然呢個幻想出嚟係冇得 challenge 啦。但我想 challenge 嘅係當你做設計，而個設計要有啲表徵，嗰啲表徵呢要話到俾人聽，或者俾人感受到你係好好打嘅，或者你係好快嘅。嗱，如果呢架嘢唔係一架 Starfighter， 係一架 Speeder， 係一架好快嘅飛機呢，咁我又會覺得 convince 㗎喎。因為個感覺佢似係好快㗎嘛，好流線型啊，佢個尾嗰度就伊朗記咗係拉到好長啊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呢個係個 Fighter 嘅話，咁你覺得嘩好似好弱啫喎呢架嘢。 同埋我覺得個問題係佢冇 follow through 成件事，即係你我哋後轉睇大㗎嘛。咁我哋而家即係突然間睇咗前轉可以用好多 CG 嘅，可以用好多即係科技去補足返當年可能佢技術上拍唔到嘅嘢。跟住呢就退咗步喎，喺個設計上。 係呀，個設計上係退咗步。因為正如頭先講啦，有啲表徵你係特別刻意用嗰啲嘢嚟到表達一啲，譬如個 Star Destroyer 個 sense of scale 係好大㗎。你用個後面嗰啲噴射引擎嚟到表達開場嗰幕俾人追嗰種感覺啊。其實全部都係呢啲用呢啲嘢嚟到做嗰個 product design， 而唔係真係走去就咁撩一個公仔咁就話呢件係一個 Starfighter 咁。我哋不如睇下一個啦。嗱呢個呢其實喺前傳有出現過，喺後傳又有出現過嘅，後傳最後嗰集亦都有出現過嘅，就應該係 Emperor 嗰隻座架。其實個 Emperor 嘅座架呢其實你可以睇得到，好簡單，線條好 simple， 但係好 majestic， 真係有嗰種風範，有嗰種係 氣派嘅感覺，就係、是、因為佢叉開咗個三隻翼，係嚇，同埋個頭咧少少微耷咧，有嗰種好 elegant 嘅感覺。 嗯， 真係擺心機落去做設計嘅嗰陣時係。 嗯，呢隻佢其實個 inspiration 我諗佢都係攞翻好多之前嗰啲元素啦，譬如睇翻你上面嗰隻翼咧，其實好似一隻747嘅翼。係嘛？即係佢好即係唔會話去太多去諗嗰個 aerodynamic 啊，即係唔係好流線型嘅，因為佢即係翻翻轉頭，好似之前講嗰啲喺太空入邊根本冇風阻嚇、啊，就唔需要考慮嗰啲咁樣。 同埋最有型就係當呢隻嘢降落嗰陣時咧，嗰兩隻翼係摺起咗，然之後慢慢降落，哇，係好有型，可以睇得到。前轉嘅即係後轉咧，後轉嘅時候佢哋嗰啲 product design 係真係擺心機去諗。 唔係呢個好似係 Star Wars 嘅手法嘅喎，即係佢入去就會接埋，出嚟又要擘開咁樣，即係 X-wing 都係嘅，一出嚟個即係個窿窿度飛出嚟嘅時候就即係擘開啦咁樣。 我哋不如跟住翻嚟再講下一節。